身可用自卷的小牙关，得不用这次去的是李妹妹把真情暂且摸一把， 那是我管的对吧， 喊了青天 啊， 喊了青天啊， 喊了 这要往哪里去呀？啊， 我妃妃，爸，你要去哪里？ thank you. 心疆茫茫。

么？老太太在这里坐着，老爷在外面坐着呢。就是，你告诉我，放在锁的那位美人儿是谁？ 是新娶的海奶奶呀。 你真糊涂，新娶的海奶奶是谁？ 是包姑娘。 林姑娘， 你怎么闻说起林姑娘来了？老爷做子娶的是包姑娘。 是啊，老爷做子娶的是包姑娘。 是啊， 是包姑娘啊， 是包姑娘， 是包姑娘， 是包姑娘， 是包姑娘。 Oh!

说你心生有事亲兄妹，那是两小无猜苦红红真 你怕那三色上东道和双剑，到如今他故人的脸 宝二爷，天也亮，这里不便多留，你快回去吧。 这句话我知道，妹妹恨我，你也恨我，我就是死了也是个叫死鬼。 这些话我都已经听惯了，神已死了， 我是什么？ 你 子娟妹妹林叔叔他将是什么？ 想当初姑娘病重赴深殿，上仙只愿我知心的，他这里是任我鬼火三更去，你那边是东方春暖一天雪，只听他很声呼 妹妹的要紧急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好，听众朋友，经典粤剧新版《红楼梦》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听众朋友，再会。